好，今日1月19号星期二得到。 是。 今日仍然有我 Tony 啦。 是有我 Johnny 嘅。 仲有我大 N。 好大 N 啦。 新三剑侠吧。 是啦。 暂时。咁因为呢个三剑侠系会不停咁换人。 会。 理论上。 即系 有所调整嘅。因为呢之前就有大肥啦肥佬啦都系大㗎。有大 N 啦吓，咁我哋其实一路都会物色一啲咧，即系好多好多嘢讲嘅人，咁啊尽量咧多啲同我哋交流。 即系我哋而家系变咗迷之第三人，永远第三个系唔知边个。 唔系，咁有总有多啲多啲机会，多啲机会可以令到啲网友都可以一齐上嚟，即系叫群众参与，又或者即系网友都可以参与啦。 因为线眼始终都系要唔同嘅人咧，收唔同嘅料咧。 系， 即好似今次我上咗大陆做嘢，系啊，咁啊都见到唔同嘅情况。 系， 我即系所见所闻，好落地嘅， 系， 唔系啲离地数据。 系啦，系啦。 咁变咗我一阵间可以都分享一下俾大家知啦。 要啊，一阵间定要分享。 同埋一啲成功个案啊，集资个案啊，咁呢啲都几得意噶。咁头先我都之前都咪前，我都同阿 Tony 讲咗下，咁样觉得几得意嘅，系一个唔错一个，即系叫 business model 咧，人哋点样去做？咁我係參考嘅， 系咁啊。另外咧，我哋其实咧都有个计划嘅，就系希望我哋嘅节目暂定系可能系炮打司令部咧，系做节目之前，我哋系会可能每个礼拜咧就有三个名额，咁咧就约埋网友一齐食饭，之后咧就佢哋三个就做现场观众，咁譬如话遇到一啲咩话题，咁佢哋可以都开口即系回应一下嘅，咁意思就系咧，可能我哋。即係增加網友參與嘅程度啦，因為其實計劃構思咗好耐嘅，一月頭上個月尾已經構思咗嘅，一路都唔記得講，咁多集都唔記得講，咁到今集咧就要講啦。咁我哋因為星期二得到嘅節目咧，就希望係用一個經濟嘅角度去分析嗰啲時事或者各樣嘢，咁炮打咧就係用政治嘅角度去分析嘅，咁變咗咧用唔同嘅角度切入點， 希望撳得到你哋啦，但係好得好難嘅，有陣時咧講下咧。嘅政治就係民生，民生就係經濟， 係有時都冇辦法純用錢嘅，因為始終咧有好多嘢都係牽涉到政治啦， 唔多唔少都會有啲不同角度就牽涉到政治啦，點都，就算你純粹講經濟，你有時都會講下政府啊嘛， 係啦， 你講下政府有乜資助攞，你都要講嘅，政府俾得好唔好，俾得啱唔啱又會講。 我哋頭先食飯嗰陣時淨係講政府資助啊，哇， 好多嘢， 好多嘢，我哋都非常之多。料真係有排講啊！ 係嗱，咁啊，今日咧翻到嚟咧，點都要講下最 update 嘅事嘅，因為時事咧就冇可能唔講噶，因為炮打嘅禮拜五講唔到禮拜六嘅嘢噶。今日咧就一定要講選舉啦，因為如果等到禮拜五先講台灣選舉咧， 講到 有少少勾咗啦， 嘴都爛啦，個個 係啦。咁啊，喂，台灣選舉，咁啊，大家其實亦都好一致啦，其實都覺得係民進黨就贏硬噶啦，蔡英文。即系我哋觉得瞓喺度都赢噶啦，蔡英文冇得输啦。 首先系对手太差啫。 讲呢个选举第一件事就系阿蔡东尼估中咗呢个盘啦，就赢300万票啊！ 我都估中嘅，我喺 Facebook 有写，大家都中，有 Facebook 为证嘅。 几好几好。 因为咧，今次我哋系观察咗咧，其实由那个叫做九合一选举啊，即系年几之前嘅九合一选举。当时我已经认定啊，民进党系全面胜利噶啦，大胜嘅，系死剩一个朱立伦啫嘛，市长六个大市，净系死剩朱立伦。咁今次咧，好即系18个县市加埋咧，22个县市咧，18个系民进党攞咗，得翻4个咧系国民党。咁咧好大镬噶啦，嚟紧咧国民党咧系应该系会开始泡沫化、边缘化。 同埋我谂今次如果民进党攞到咁大比例嘅。嘅議會嘅話咧，變咗佢有好多嘢咧，係可以真係執行到啦。 執行到啦，因為佢阿扁上台嗰8年咧，那個議會都係落喺國民黨手上嘅，咁變咗好多時咧，你係執行唔到嘅。咁啊，同香港情況唔同，因為香港咧個議會咧就政府嘅，乜嘢都係政府揸住曬嘅，你咧反對咧。又反對唔到，係嘛？投親票就輸硬，咁只能夠咧係靠拉下布啊，點下人數。但係咧，而家好啲啦，香港，因為咧泛民都肯企出去。以前咧係要同建制派偏更噶嘛，一齊聯手封殺你點人數同埋嗰個拉布嘛。咁而家就會好啲。咁台灣情況唔同嘅，因為咧我哋睇翻佢咧喺幾年，即係依16年嚟政黨輪替咧嚇。是16年，因为8年陈水扁就8年就马英九啦。咁见到咧陈水扁嘅时候咧，经济咧曾经上过嘅，上过1万点嘅。 跟住咧就回翻落嚟咧，咁啊亦都撞到海嘯啊，各方面唔好嘅嘢啦，咁樣。咁但係咧，佢喺國內裏面，即係講翻台灣本身佢國內嘅民生咧，係因為兩黨即係執政嘅時候咧，都係總統就係民進黨，但係咧嗰個國會就係國民黨嘛，咁你一定係扯後腿噶啦，係咪先？而家蔡英文上台咧，反而就會俾人哋一種希望，就係咧。无论在总统整个咩行政院、立法院，因为都是他委任的嘛，加上那个国会占了六成。 我其实有对有期望的，就是他有些新思维会推动一些新的、例如高科技产业啊，绿色产业啊，又或者一些就是对一些旧有传统的经济模式打破一个垄断、因为其实民进党正正代表了一群 新生代。同埋網絡世界 跳轉咗，咁除咗係，我其實想講話，國民黨正正係代表咗一班迂腐、既得利益者， 同埋老派。 老派咁佢最好咧就做咩咧？嗰班人最中意做咩咧？嚟接下啲陸客嚟啊， 係啦， 然之後去劏你啊， 好似香港嘅經民聯， 冇錯。咁、所以咧， 自由黨 上，我唔知我喺大陸 民建聯係嗰只啦。 我上幾個禮拜見到唔知。我因為喺大陸嘅，見到一啲著啲紅衫嘅啲旅遊業嗰啲人咧，走出嚟，喂， 係啊， 你插拍 揮舞中國國旗， 你插棒竹插，搞衰香港旅遊業就係你哋喎， 係啊，你劏客噶嘛， 你劏客噶嘛，嚇， 而家冇得劏， 而家係冇得劏，因為劏到冇得劏啦，所以出嚟嘈， 冇錯啦，喂。我不嬲都覺得啊，其實啊，旅遊業都需要做一個類似好似 Uber 咁嘅嘢，由一啲民眾帶你去翻一啲香港嘅真係地道景點，唔係帶你去土瓜灣。大佬，香港幾時景點響土瓜灣啊？ 係啊，嗰啲珠寶店啊、朱古力鋪全部都係假嘅，呃人嘅。 假嘅，咁你喂你插行出嘅插，咁即係其實同國民黨係一樣嘅， 冇錯， 即係所有全世界嘅建制咧。 都是那隻的， 都是那隻款的，聞到一陣除的， 是啊，是啊， 聞到一陣窿。 還有呢，其實國民黨最重要呢是他們完全脫離民情的，你還只是看他們 Facebook 上面的宣傳的東西呢，民進黨呢是很貼近民情的，是即是你覺得呢他跟你做的東西是很相似的，但國民黨呢你會覺得呢他是一班阿伯夾硬去上網，是一班老撚到呢基本上連輸嘢都唔識。 你睇下朱立倫就知啦。 喂，朱立倫你拍嗰條片，喂，而家唔係幼稚園先生啊，你嗰條片好明顯你喺幼稚園教書嘅。 仲去講條 slogan 都死啦，拼經濟咩啊？總之叫你唔好搞政治，拼經濟， 咪民建聯咯，民建聯啦。喂，大家都係藍色，都係嗰只藍啊嘛。 同嗰啲建制派講話，喂。唔好搞政治啦，我哋淨係搞經濟啦，喺條 banner 度，我出嚟選就唔係搞政治，即係同講呢啲嘢冇分別嘅， 個 mindset 一樣㗎嘛。係 啊，我出嚟選，但我唔係搞緊政治嘅，即係基本上就咁嘅 message。係 啊， 其實幾可悲啊！即係如果你今次如果國民黨仲俾佢真係300万，我覺得輸得少添啊。 係， 你要其實要再輸多啲，等人哋認清楚咧，呢啲咁嘅人咧，根本就係咁耐嚟講就拖住台灣後腿。 其實去到盡㗎啦，我覺得呢個選票咧，其實已經盡㗎啦。 嗯、 即是去到掹到最盡嘅啦，因為咧國民黨係有一班人係特登唔出嚟投票，因為覺得對國民黨冇希望啊，係要懲罰佢。人哋真正做到用選票懲罰佢、連佢國會都輸埋，因為總統就肯定係冇懸念噶啦。即係舊年一路講，有啲當然有啲叫做網絡嘅呢，即係網台評主持就話：，呢個世界政治一日都嫌長，冇一日都嫌長噶。人哋老實講啊，瞓喺度都贏嘅。你做你有啲咩可以令佢輸咧？你一槍打死蔡英文嘅啫，冇其他可能。 呢個我哋真係上集講 嘅，我哋講咗噶嘛，冇可能佢冇得輸嘅。 一係就朱立倫中三槍，一係就蔡英文中一槍，一槍中頭。 係，所以咧 咁就可以扭轉呢個蔡英文贏嘅。 唔係因為咧，其實嗱，當時的。仲會講呢啲説話嘅人咧，係咩人呢？絕對係嗰啲深藍嗰啲支持者，佢哋根本上咧，佢哋同埋本身佢哋支持嘅政黨都係同民情係脱咗節嘅。佢哋唔知道衰邊範，坦白講。 同埋佢啲叫壯膽啫，佢呢度壯膽嘅，佢唔可能認輸噶嘛，佢咪走出嚟講話，點嘅點嘅咁點嘅，咁佢點做啫？ 呢個某程度上都反映呢啲既得利益者咧，佢哋係對於嗰個民情嘅觀察咧係完全唔準確。 點？我頭先我哋 唔係啊！佢哋直情係咧，係特登去拒絕去相信嗰種事物嘅。 係， 兼且咧，我之前都有個論點啊，觀點就係話，記得利益者從來都唔會係一啲 innovative 嘅，即係唔會係一啲創意嘅人嘅。點解咧？因為 佢冇創意，佢可以保住佢啲嘢啊嘛，佢食老本啊嘛。 再者就係話，不嬲建制就係話係依附喺個權貴度，權貴喂到佢飽飽，喂到你飽，你係點會？ 启动你嗰个大脑中枢神经去画去想象咧？ 冇噶嘛。香港政府推动创新科技呢个题，永远我觉得系搞唔掂。 一定唔掂。上一次我嚟都讲噶啦，咩啊？老豆咩仔？仔教老豆， 屌閪， 系嘛？交俾阿，交俾阿，呢啲交俾阿，交俾阿 Tony 啦。 我哋最多唔系啦，因为我哋咧，我哋系一个有质素嘅节目，尽量都讲少啲粗口嘅。 我呢个系一个好 即系，因为咧，即系我头先所讲个论点咧，就话根本佢哋都唔肉痛啊！你唔针吉到肉，你唔出嚟做下生意，你唔衰下。 喂，啲官又唔使自己蚀钱， 叫你做啫嘛。 系啊，叫你做啫嘛。 喂，我哋上个礼拜炮打已经做咗啦，有人响应咗佢哋号召啊。攞成億上去特設廠啊！嗰、 啊 那個叫黃少蛋啊！而家、 啊、 要攞綜援啊！嚇、啊！ 仲有一個又係姓黃嘅 嚇，仲、啊、有邊個啊？ 黃敏光 哦，黃敏光，誒、黃敏光 破產啊！ 黃敏光啊，真係衰邊範？我頭先唔記得時間，我都唔記得睇。 咁啊，我記得嗰時咧，小甜甜上去話大西北嗰陣時咧、 啊，開發大西北， 成班人一齊 好耐啦。嗰度差唔多十年噶啦， 有啊， 曾蔭權時代噶嘛， 系啊， 曾蔭權話香港想窮都難啊咁樣，阿小甜甜未死嘅， 系 嚇扎住個孖鞭上去噶嘛， 咁結咗佢咪大西啊，咁啊 大西北咯， 佢個大佢個大西度咯， 依啲咪咩咯，咪相信政府咯，相信黨啦，黨唔會虧待你嘅。 佢呢個係咪上到去做生意被破產嚟嘅？ 我呢個真係唔知啊，但係即係你諗下啦，即係連一個咁嘅保皇黨都要破產嘅，你可想而知大陸個經濟係幾咁。 但係有一個問題，嗱，因為咧香港好多有錢都係破產嘅，但係咧佢嘅過嘅生活咧係從來冇下降嘅生活質素。 我當然啦，因為其實呢成呢件事我講睇咗咁耐咧，我成日都覺得咁快燒炮仗啊！你睇定啲先。 係啊， 佢破產可能係為咗佢避佢自己啲債， 可能係唔使還債，佢可能仲著數，因為咧佢香港好多有錢佬咧已經將佢副身家轉曬去個 trustee 度信託。 梁班子嗰個叫咩啊？ 張 振遠，張振遠咪咯。张震宇都破产噶， 系啊，佢 喂早都仲计 住，佢仲住浅水湾， 住紧 house， 揸紧靓车，话坐老婆架车嘅咋， 系啊， 冇咁开心住啊， 所以咧啲人系啦，唔需要开心嘅，因为香港有钱佬大部分咧都系假破产嘅。 不过咁，香港都可贵住呢样嘢，就系话咧，只要法律容许，你唯有真系修例， 系， 但系你就唔可以好似今次书局嗰啲咁样，夹硬捉个人上去，你唔可以因为你即系其实引翻去啊，点解法律咁宝贵咧？即系嗱。Johnny 更加會睇會更深添啦，即係雖然我哋都明知呢條友係唔啱噶啦，但係咁可以點做啊？唯有就喺 under 法律之下，咁佢冇做錯。 即係你講黃敏光， 黃敏光嗰啲，即係或者你緊講張振遠， 係啦。 我哋吹唔涨喎， 系吹唔涨， 冇办法噶，因为你发佢系走咗个灰色地带嘛，因为佢好多人咧将啲钱摆咗喺信托，用信托嘅名义买架车就免费俾佢用， 或者呢个车佢呢个节目先讲啦，即系其实不嬲成日讲个问题系法律有好多啦，但系法律有好多之余，佢嘅罅系仲多啊嘛，你每一条法律就有两个罅喺侧边， 系啦，唔系因为任何嘢咧，有时普通法咧，你系即系点讲啊？任何嘢都唔能够话写到咁死噶嘛，如果唔系。法律太苛刻或者寫得太死咧，就冇出創意嘅啦。變咗咧，好多時啲人可以利用 Uber， 咪等於法律罅走法律罅出嚟咯。係 啊， 係咪？咁嗱，政府咧係有條罅，除非你修例，你又唔修例，但係又唔俾人做。 好似包括我啲親戚啦，唔講邊個啦，佢哋都唔敢搭 Uber 噶。Uber 噶點解咧？佢話冇保險。 哦， 我想問下阿 Johnny 啦。 呢個問題我哋講過。 呢個稍微咧， 大約 佢就唔基本上咧就聽到政府鳩噏。因为全香港行得出街嘅车都有保险嘅，有第三保嘅， 即系当然取酬嘛。 佢话作下取酬，我冇俾钱佢，你有咩证据我俾钱佢？ 系啊， 你咩？ 唔系我哋呢个咧，我哋真系详细分析过。我相信咧，保险公司要用呢个理由去踢保咧，佢都好困难。 系个 database 呢个系呢单你撞车嘅时候，佢系你系一个非法取酬，而导致佢嗰张保单失效，先至可以踢得甩个保险。 仲有通常呢、這个乘客会同个司机打招呼噶嘛？ 系 喂，点啊 ，Stephen？ 系 我哋讲好耐啦， 好朋友嚟， 我话改为交友 app， 交友咯， 大埔友想去湾仔识朋友， 系啊， 行红隧讲完， 系啦，咁啊，喂， 我都想去紅隧，我都係過去港島喎。嗱，我不如車埋你啦，咁樣。哦，咁啊唔好嘅，喂，我俾翻有錢你啊。 係，好難嘅。青衣人西環行西水，唔該。 唔係香港 識到西環嘅朋友啦。 香港始終太多譚慧珠啦。 係。 咁你 譚慧珠唔同啊？譚慧珠屋企有成幾廿億嘅歷史家族啊嘛。 唔係香港，因為太多譚慧珠，我即係當佢一個 typical 嘅一個代表啊。 呢啲就係嗰啲叫做咧既得利益者，因為咧有呢啲咁嘅既得利益者，即係香港嘅經民聯、民建聯、工聯會加埋國民黨、台灣國民黨呢啲咁嘅既得利益者喺度咯。 我有一次我記得炮打我都講過話，民建聯啲人就係正正利用呢啲咁嘅建制嘅力量去逼一啲 握手好多嘢， 握手好多嘢。誒，仲有我之前有聽過一個女記者同我講，佢話如果你想我嚟呢度接受，即係我接受訪問嘅話咧，得、你捐錢俾民建聯啦。 嗯，係。 哇，可以咁嘅咩？即係佢哋就借助呢啲咁嘅力量去攞自己嘅利益咯。我覺得，所以我點解頭先講嗰個理論咧，就係話建制係唔會啟動佢嘅大老神經， 因為佢咧攞緊政治綜援，從政治綜援就可以揾到飯食，咁佢根本就唔使 用腦去諗嘢。 初咧，如果你呢個制度咧，原本咧最初頭嘅時候咧，應該係 work 嘅。 嗯， 即系点都有啲 efficiency 走咗出嚟啊！成班人围围围，跟住啊，系一个例如一个商会咁，你又识到其他人，跟住哇，好开心又交流意见。开头其实 系 OK 嘅，系，但系去到后来好快就已经开始，嗰个 efficiency 不停咁减低啦。 系啦，冇错，因为我觉得我识你就已经攞咗张单，我唔需要再拼命去研发一啲新嘢出嚟，系去 appreciate 啲客户。 冇错， 咁结果你咪喂大家， 佢将嗰啲精力全部花咗去，哇，点样去 应酬啊， 收钱局长收数啊，又碰酒杯啊，见到呢个又吹两句啊，你又跟乜讲啊，慢慢开始咁咯，变成。 你头先讲开卡片，即系等于呢啲咁嘅人吓，卡片show咁样，我讲。即係我同啲朋友講開，大女朋友講話，我哋香港開始係咁啊？點啊？我話冇，咪有個人走去攞張卡片，佢哋覺得冇乜嘢嘅， 係 即係攞張卡片去當排隊， 係 對當嗰個證明文件， 係 當香港唔得噶嘛， 係 從來我哋以前我哋英國佬教我哋唔可以咁做啊嘛，唔可以英國佬啦， 程序正義啦，程序正義， 程序正義一定要咁啊！但係而家我哋香港竟然有啲咁嘅官啦，咁其實即係某程度上話咗俾你知，呢班人是想走後門的，包括攞申請加咩話菲傭又好，甚至做任何生意都好，就好似阿陳茂波咁樣，你估佢冇收到風，嗰度會收地咩？ 即係呢個就係我啱講嗰個問題，初期咧係 OK， 即係有多個商會，呢個就似我哋上個禮拜五講嗰個 supply side 嘅問題啦。你就係跟住後來啲人發現，喂，原來咁樣做咧，就會有好多人可以攞到好多利益，你就會特登去開個商會，為咗去攞呢一嚿利益。跟住咧又不停咁開呢啲會咧，去立嗰啲人，再派翻嗰啲卡片，就做翻同一件事，你就會去完 A 會、B 會同 C 會攞啲卡片都係一兩樣。 係啦，喂，講開呢樣嘢咧，我覺得有少少有另外一個好相似係咩咧？就是、呃政府分力。 係。 頭先我哋都講過嘅。係。開頭咧，我哋都話有啲大陸啊，有好多科研咧係政府補貼嘅。 哦，尤其是啲環保企業。嗱，我哋咧下一 part 先講。 好。 嗱，咁我哋而家其實咧，嗱，時我哋仲要講講咧，就銅鑼灣書店呢單嘢。係。因為琴日咧有個突破性嘅進展啊。係。咁咧叫做桂敏海，就名唔同咗啦。就一个叫桂敏海的人咧，喺2003年喺大陆咧就醉酒驾驶车死人， 哇！ 跟住咧就潜逃咗去外国，仲攞埋瑞典籍， 嗯。 咁之后咧，佢就旧年啊良心发现，觉得哎呀屌，我车死人，我应该翻去接受良心嘅谴责， 翻嚟 接受祖国嘅制裁， 即系喺香港搞完出版事业之后，出下书。爆爆下料，就忽然之间觉得 觉醒啊！ 忽然之间挂住双亲， 唔系啊！佢喺泰国噶，佢喺泰国咧 偷渡翻大陆， 偷渡翻大陆自首，就冇出境记录。 嗯， 咁一个瑞典嘅公民要喺泰国偷渡翻中国自首，而且佢当时咧嗰单嘢咧系判咗两年监禁，但系有两年缓刑。 系 咁咧。官方解釋就話咧，啲家屬就唔滿意要上訴，希望判刑。大陸車死人咧係俾錢搞得掂嘅，最平嗰個消費咧8000蚊喺廣西車死咗個人，最後大家講點數賠咗8000銀。嗰個女就係獨生女嚟嘅，都係讀緊書嘅。 哇！ 中國嘅人命係幾多錢咧？minimum charge 係8000蚊。 喂，呢個科幻小説嚟㗎嘛？ 這個 我講呢單嘢科幻小說嚟， 中國嗰個比小說更離奇啊！ 成件事嗰個不合理性已經去到即係極點， 荒謬啊！荒謬啊！因為咧，今日我哋特登網友咧，俾一篇嘢我睇咧，就係講嗰個博信咧引述一篇嘢，就係咧踩呢個桂文海嘅，佢係叫桂文海民眾嘅民， 一定要係令到人格掃地啊嘛！ 係啦，大陸咧。因为唔系啊，嗰、那个博信咧讲呢篇嘢咧，桂文海咧系八九年嘅时候咧，系已经喺佢88年去瑞典读书嘅，佢系留学生嚟嘅。跟住咧，因为发生咗89年之后咧，佢咧就话参与过民运，就系攞咗瑞典嘅政治庇护，喺一路都喺瑞典嘅，咁可能有生意啦，又去翻大陆做生意，又去到宁波，咁啱做到嗰度当地嘅董事啦吓。跟住咧，2003年咧，佢系移民去德国嘅正式。即係移居德國啦，唔係移民啊，移居可能在瑞典籍，但係移去可能德國揾好 歐盟嘅 歐盟通 嘅， 即係可能德國揾移揾食過瑞典啦嚇。咁去咗德國，咁同時期咧，佢又翻大陸醉酒駕駛車死人，嗱咁啊俾人哋咪完全唔啱數咯。 即係又係喺嗰段時間移居咗德國， 係啦， 但係就特登衝咗翻大陸，就去揸車就撞死人，就醉駕嚟嘅。跟住 佢身份 又再成功俾人判完刑之後咧。判咗缓刑，佢又再潜走出嚟 啊！好好笑！ 哇， 即系话咧，即系共产党嗰个叫做编剧人才咧，系相当之缺乏嘅。嗱，今日即刻有网友讲啊，要请萧生咧上去开人网编剧班，系啦，就叫中南海啲人咧，嗱，你麻烦你报一报，或者你可以化名。系嘛？化名做乜嘢咧？烧肉扁啊！ 真系似睇咗天才， 有圆有扁啊嘛！ 而家系中间换咗个主角，换咗条友， 即系徐少强嗰粒古冠中， 咩啊？玩埋变脸添啊！件衫瞬间转移又白变黑啊！ 哦，系喎，系喎，喂，呢个台湾好兴噶，台湾变面咧，净系变个面具咧，佢连个衫。 啲聽眾未必知道， 係啊，因為嗰個桂文海咧，即係俾人哋話佢出嚟喊苦喊屈，我係自愿嘅，我接受要接受， 一路喊一路話自 願，係一路講，唔係越講越傷心，我對唔住乜嘢，我阿媽阿媽媽乜對唔住，總之車死人，跟住咧佢嗰俾人哋影到佢件衫好似又一次係灰色。一次是黑色， 系 咁变咗，咁唔系咁可能佢咩咧？即系可能佢大汗啊，系一讲情到浓时系又喊苦喊忽，咁喊湿咗件衫咯，系嘛又辛苦，咁咧呢个剧本 呢单嘢系啦，剧本呢件事未完， 最好笑咧， 最神奇 系另外阿李波又写封信嚟，仲要揾头条日报咧帮佢登，就话咧。最衰呢个桂文海， 系啊， 累死我，你累死我啦，桂文海。喂，听讲2003年你未接手呢间书店噶，吓李波唔系嗰个，就算桂文海都未开书店噶，吓。 喂，你识佢？而家桂文海嘅罪名系醉驾撞死人啊嘛。 2003年， 因为连累到李波咯。 唔系你关你咩事啫？喂，原来醉酒驾驶有连坐法噶，吓连坐。都应该是连坐家人，不是连坐股东啊，是吧？喂，书店的那些股东都会连坐，那很大的世界。是啊，即是说你家律师楼有人窗公府，进这方今天探你什么事啊？你唔系而家唔系你贪污啊，唔系你坤功夫啦，系你啲同事亏。 唔系呢件事嗰个荒诞咧，系啱啱结合住呢两日，你睇到台湾都系一啲讲普通话嘅人啦，你有啲人可能好唔中意啦吓。 系， 喂，嗰度系一啲你见到哇，你好欣赏佢哋啊，你好羡慕佢哋有民主有得选举啊。哇，转头你见到一啲荒诞离奇嘅故事，有人被醉驾，跟住有人就被连累啊，即系有啲咁嘅嘢。即系你真系嗰种 荒谬 唏嘘。 其实个故事咧。其实是有前集的，这个后传来的。前集呢就是那个叫什么周子瑜的16岁靓妹出到来，好像后面有支 AK-47 指着啊，我是中国的出来喊苦喊屈道歉。 中国人感到骄傲了。 两条片都是可以加两个 着住 IS 衫。黑色衫。揸住把那些叫什么新月那些刀啊，随时准备斩手弯刀啊。随时准备斩首，系啦，喂，直情系咁样啦，喂，你俾人觉得嗰个系好讽刺嘅，原来中共就等于 IS， 嗱，如果讲政治咧，我又不如同大家讲下中共有少少历史，佢系比 IS 更邪恶。中共打仗打内战点样打嘅？佢咧原来咧系分四阵嘅，第一阵地主，即系同国民党打仗打内战咧，将啲地主拱上。第一排做炮灰俾人哋扫射，咁国民党第一有见到有啲男人咯， 先射都可能打得落手嘅、嗯，有啲阿伯照射。第二批咧就系、是、苦儒，系地主嘅老婆、老母同埋细路仔。 嗯， 跟住咪扫射咯。阿老婆未扫住，第二批系老弱苦儒，系地主嘅细路仔同埋老豆老母老嗰啲。 嗯， 跟住咧国民党已经有一半停咗手啦。唔，唉，屌，点射得落手啫？ 嗯， 第三批咧系包住毛巾、包住棉被嘅女人。一上到战场，剥咗个棉被，就个个剥晒衫。你国民党见到，几乎都唔敢再开枪啦。第四批先至系共产党八路军，跟住咧见到你放低手脚唔打啦，佢就冲上嚟杀人。所以共产党打来自系用咁样方法打嘅，嗰啲全部都系中国人。你谂下，佢系咪残忍过 IS？ 不过你讲开头先，我哋讲台湾大选同埋周子瑜嗰单嘢咧，我喺微信咧都有留意。 嗯， 鸦雀无声 系。 喂，平衡时空，我真系觉得好，即系我都、 哦、微信佢好似封锁咗啊，封锁咗唔俾讲嗰个叫做蔡英文。 其实系有，我都有朋友讲嘅，有讲蔡英文嘅，就大约讲下台湾大选。但系咧，我觉得系啲人自己真系自律性地唔讲。我觉得呢样嘢都几 定系俾人封咗啊？ 唔知啊，因为但我有朋友啊，真系出有两个朋友出咗嘅。 因为佢好似话有啲人系封锁咗咁啊，搜寻。 如果你两个出到，即系话系出到嘅，咁如果咁讲嘅话咧，即系根本啲人咧，即系我最悲哀唔系共产党唔俾你出， 哦，系自己唔敢出， 自己唔出，自己淹咗自己咯。喂，讲下呢度好似够钟， 呢节时间差唔多，我哋下节翻嚟再倾。 好。